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8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1分布施波罗蜜多之四。儿时舍利子白佛言，世尊，云何菩萨最初发心？云何菩萨第二发心？云何菩萨住不退地？云何菩萨坐菩提座？唯愿世尊哀悯未说。儿时佛告舍利子言，若诸菩萨最初发心超阿罗汉，应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妙供养故。若诸菩萨第二发心超独觉地，普觉一切我空法空所显平等真法界故。若诸菩萨住不退地超未受记不定菩萨，定当证得大菩提故。不为烦恼兼杂心故。若诸菩萨坐菩提座不起，定得一切智智。以诸菩萨坐菩提座，若未证得一切智智，无处无容起思作故。又舍利子，过去未来现在菩萨坐菩提座，定无未得一切智智，于其中间起思作者。又舍利子，汝等应知，若时菩萨坐菩提座，即是如来坐菩提座，所以者何？如是菩萨定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号为如来应证等觉。如实利乐诸有情故，使舍利子及诸大众佛神力故，即见东方无量净伽沙等世界，无数菩萨坐菩提座，无数菩萨证大菩提，无数菩萨以正信心出去非家修菩萨行，无数菩萨以无染心现处居家修菩萨行。佛神力故，复见东方无量净伽沙等世界，无数菩萨能舍种种难舍珍宝施诸有情，无数菩萨展自身手施诸有情，无数菩萨一鼻歌耳施诸有情，无数菩萨月足解手施诸有情，无数菩萨次身出血施诸有情，无数菩萨细骨出髓施诸有情，无数菩萨分解肢节施诸有情，无数菩萨舍爱妻子施诸有情，无数菩萨舍上田宅施诸有情，无数菩萨舍象马等种种禽兽施诸有情，无数菩萨舍诸奴婢童仆作使

离欲地、离半地、独觉地、菩萨地、如来地。无数菩萨为欲化度少分有情，以神通力往一世界，或十或百或千或万，乃至或往无量世界，随至其所，种种方便，实现教导，赞力庆喜，令勤修学，即喜地、离垢地、发光地、宴会地、极难胜地、现前地、远行地、不动地、善会地、法云地。无数菩萨为欲化度少分有情，以神通力往一世界，或十或百或千或万，乃至或往无量世界，随至其所，种种方便，示现教导，赞力庆喜，令勤修学，或五眼，或六神通。无数菩萨为欲化度少分有情，以神通力往一世界，或十或百或千或万，乃至或往无量世界，随至其所，种种方便，示现教导，赞力庆喜，令勤修学，或陀罗尼门，或三摩地门。无数菩萨为欲化度少分有情，以神通力往一世界，或十或百或千或万，乃至或往无量世界，随至其所，种种方便，示现教导，赞力庆喜，令勤修学，或如来实力，或似无所谓，或似无碍解，或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或十八佛不共法，或三十二大事相，或八十随好，或无妄施法，或恒住舍性，或于无量无边佛法。佛神力故，复见东方无量净伽沙等世界无数菩萨外道法中出家修行，不闻不见波罗蜜多相应法故，多百千劫流转生死，不能证得一切智智。无数菩萨与佛法中出家修行，数闻数见波罗蜜多相应法故，受持读诵如理思维，为他演说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。无数菩萨虽勤精进，无间访求波罗蜜多相应之法，无方便故而不能得。无数菩萨精进访求波罗蜜多相应之法，有方便故，虽少用功而便获得。无数菩萨修行种种难行苦行，无数菩萨弃舍苦行修学中道，无数菩萨亦菩提树，无数菩萨坐金刚座，无数菩萨降伏无量天魔怨敌，令退散矣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佛神力故，复见东方无量净伽沙等世界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色蕴常无常相不可得，宣说受想行识蕴常无常相亦不可得，宣说色蕴乐无乐相不可得，宣说受想行识蕴乐无乐相亦不可得，宣说色蕴我无我相不可得，宣说受想行识蕴我无我相亦不可得，宣说色蕴净不净相 不可得。宣说受想行识蕴净不净相亦不可得。宣说色蕴远离不远离相不可得。宣说受想行识蕴远离不远离相亦不可得。宣说色蕴洁净不洁净相不可得。宣说受想行识蕴洁净不洁净相亦不可得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眼处常无常相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常无常相亦不可得。宣说眼处乐无乐相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乐无乐相不可得。宣说眼处我无我相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我无我相亦不可得。宣说眼处净不净相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净不净相亦不可得。宣说眼处远离不远离相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远离不远离相亦不可得。宣说眼处洁净不洁净相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洁净不洁净相亦不可得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色处常无常相不可得。宣说声香味触法处常无常相不可得。宣说色处乐无乐相不可得。宣说声香味触法处乐无乐相亦不可得。宣说色处我无我相不可得。宣说声香味触法处我无我相亦不可得。宣说色处净不净相不可得。宣说声香味触法处净不净相亦不可得。宣说色处远离不远离相不可得。宣说声香味触法处远离不远离相亦不可得。宣说色处洁净不洁净相不可得。宣说声香味触法处洁净不洁净相亦不可得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眼界常无常相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界常无常相亦不可得。宣说眼界乐无乐相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界乐无乐相亦不可得。宣说眼界我无我相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界我无我相亦不可得。宣说眼界净不净相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界净不净相亦不可得。宣说眼界远离不远离相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界远离不远离相亦不可得。宣说眼界洁净不洁净相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界洁净不洁净相亦不可得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色界常无常相不可得。宣说声香味触法界常无常相亦不可得。宣说色界乐无乐相不可得。宣说 生相未触法界，乐无乐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色界，我无我相，不可得。宣说生相未触法界，我无我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色界净不净相，不可得。宣说生相未触法界净不净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色界远离不远离相，不可得。宣说生相未触法界远离不远离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色界极净不极净相，不可得。宣说生相未触法界极净不极净相，亦不可得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眼识界常无常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识界常无常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识界乐无乐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识界乐无乐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识界我无我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识界我无我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识界净不净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识界净不净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识界远离不远离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识界远离不远离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识界极净不极净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识界极净不极净相，亦不可得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眼处常无常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常无常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处乐无乐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乐无乐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处我无我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我无我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处净不净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净不净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处远离不远离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远离不远离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处极净不极净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极净不极净相，亦不可得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常无常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常无常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乐无乐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乐无乐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我无我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我无我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净不净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净不净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不远离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不远离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眼处为缘所生诸受 即净不即净相，不可得。宣说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即净不即净相，亦不可得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地界常无常相，不可得。宣说水火风空十界常无常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地界乐无乐相，不可得。宣说水火风空十界乐无乐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地界我无我相，不可得。宣说水火风空十界我无我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地界净不净相，不可得。宣说水火风空十界净不净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地界远离不远离相，不可得。宣说水火风空十界远离不远离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地界极净不极净相，不可得。宣说水火风空十界极净不极净相，亦不可得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因缘常无常相，不可得。宣说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常无常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因缘乐无乐相，不可得。宣说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乐无乐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因缘我无我相，不可得。宣说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我无我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因缘净不净相，不可得。宣说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净不净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因缘远离不远离相，不可得。宣说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远离不远离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因缘极净不极净相，不可得。宣说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极净不极净相，亦不可得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无明常无常相，不可得。宣说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常无常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无明乐无乐相，不可得。宣说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乐无乐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无明我无我相，不可得。宣说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我无我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无明净不净相，不可得。宣说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净不净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无明远离不远离相，不可得。宣说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远离不远离相，亦不可得。宣说无明极净不极净相，不可得。宣说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极净不极净相，亦不可得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为诸大众宣说种种有无有等差别法门。 佛神力故，复见东方无量净伽沙等世界，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未遇扰疑诸菩萨故。多聚之劫，不波涅盘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其发心；已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永不退。若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，令其圆满一切之智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未遇扰疑诸声闻故，经多劫，助方便成熟。未发心者，化令发心；已发心者，令勤修行；已修行者，令其证得阿罗汉果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未遇扰疑诸度觉故，经多劫，住方便成熟。未发心者，化令发心；已发心者， 令勤修学； 已修行者，令其证得独觉菩提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未遇扰疑诸有情故，经多劫住方便成熟。或令无量净伽沙等诸有情类，随其种性得波涅盘；或令无量净伽沙等诸有情类，脱恶趣苦得人天乐。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以神通力往于无量无边世界，方便善巧，利益安乐无量有情。时舍利子见如是事，欢喜踊跃，便白佛言：甚其世尊稀有善事，成就如是大威神力，能令我等得见东方无量净伽沙等世界，无数菩萨摩诃萨众行菩萨行种种差别，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种种方便扰疑有情。甚其世尊稀有善事，诸佛成就广大妙法，能令菩萨发心去求诸佛所成广大妙法，所谓无上正等菩提。而时世尊告舍利子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诸佛成就广大妙法，能令菩萨发心去求诸佛所成广大妙法，所谓无上正等菩提。由此能修资粮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。时舍利子及诸大众：佛神力故，复见南方无量净伽沙等世界，无数菩萨坐菩提座，广说乃至无数菩萨降伏无量天魔怨敌，令退散已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佛神力故，复见南方无量净伽沙等世界，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色蕴常无常相不可得，宣说受想行识蕴常无常相亦不可得，广说乃至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以神通力往于无量无边世界，方便善巧，利益安乐无量有情。时舍利子见如是事，欢喜踊跃，便白佛言：甚其世尊稀有善事，成就如是大威神力，能令我等得见南方无量净伽沙等世界，无数菩萨摩诃萨众行菩萨行种种差别，无数如来应证等觉，种种方便扰于有情。甚其世尊稀有善事，诸佛成就广大妙法，能令菩萨发心去求诸佛所成广大妙法，所谓无上正等菩提。而时世尊告舍利子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诸佛成就广大妙法，能令菩萨发心去求